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4章魔杖制作人第78集。 房间里一片沉寂，只听见遥远的海涛声。 您把魔杖说的好像有感情一样， 哈利说， 好像他们可以自己思考。 魔杖选择巫师， 奥利凡德说， 对于我们研究魔杖学问的人来说，这一直是显而易见的。 不过人还是可以使用一根没有选择他的魔杖的吧， 哈利问道。 哦，是的，只要你是个巫师，就应该差不多能用任何工具表现你的魔法。但最佳效果一定是来自巫师和魔杖间最紧密的结合。这些联系是复杂的，最初是相互吸引，继而相互探求经验。魔杖向巫师学习，巫师也向魔杖学习。 潮起潮落，像悲哀的挽歌。 我是强行从德拉克马尔夫手中夺到这个魔杖的， 哈利说， 我可以安全地使用它吗？ 我想可以。魔杖的所有权遵循精细的规则，但是被征服的魔杖通常会服从新的主人。 那么我也能用这根吗？ 罗恩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虫尾巴的魔杖递给了奥利凡德。 利木和火龙的心脏神经九又四分之一英寸，质地尖脆，是我被绑架后不久被迫为小矮星彼得制作的。不错，如果是你赢来的，他会比别的魔杖更愿意执行你的命令，并且执行得很好。 所有的魔杖都是这样的，对吗？ 哈利问。 我想是的， 奥利凡德回答，他的凸眼睛盯着哈利的脸。 你问的问题很深奥，波特先生。魔杖学是一门复杂而神秘的魔法学科。 那么，要真正拥有一根魔杖，并不一定要杀死他的前任主人，对吗？ 哈利问道。奥利凡德咽了咽口水。 一定。不，我认为不一定要杀人。 但是，有些传说。 哈利说，心跳加快的同时，伤疤疼得越加厉害。他相信伏地魔已经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。 传说有一根魔杖，或一些魔杖，是通过谋杀而转手的。 奥利凡德脸色一变，在雪白的枕头上，他面如纸灰，眼睛显得特别大，充血而突出，似乎充满恐惧。 只有一根魔杖，我想， 他低声说， 神秘人对他很感兴趣，对吗？ 哈利问。 我，你是怎么？ 奥利凡德用低沉沙哑的声音问，求助地看着罗恩和赫敏。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？ 他希望您告诉他如何克服我们俩魔杖之间的联系， 哈利说。奥利凡德似乎吓呆了。 他拷问我，你必须理解，钻心咒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对他说出我知道的，我猜测的。 我理解， 哈利说。 您对他说了孪生杖心的事吧？您说，他只需向别的巫师借一根魔杖。 奥利凡德没想到哈利知道的这么多，他又害怕又惊诧，慢慢的点点头。 但是那没有用。 哈利继续说：“ 我的魔杖仍然打败了他借来的那根魔杖。您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” 奥利凡德慢慢的摇摇头，和刚才点头时一样慢。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。你的魔杖那天晚上的表现很奇特，孪生掌心的联系极其罕见。然而为什么你的魔杖竟会折断借来的魔杖？我不知道。 我们刚才讨论到了另一根魔杖，那根靠谋杀转手的魔杖。当神秘人意识到我的魔杖表现奇特后，他回来问到了那根魔杖，是不是？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哈利没有回答。 是的，他问了。 奥利凡德低声说道：“ 他想知道我能告诉他的一切，关于那根有着不同名称的魔杖——死亡棒、命运杖或老魔杖。” 哈利瞥了一眼旁边的赫敏，他看起来目瞪口呆。 黑魔头， 奥利凡德压低声音恐惧地说， 一直对我给他做的魔杖很满意，紫杉木和凤凰羽毛十三又二分之一英寸，直到他发生了孪生掌心之间的联系。现在他要寻找另一根更加强大的魔杖，作为征服你的魔杖的唯一办法。 但是，即使他现在还不知道，他也很快会知道我的魔杖坏了，修不好了。 哈利轻声说。 不！ 赫敏惊恐地说。 他不可能知道这个，哈利。怎么可能？ 闪回咒， 哈利说， 我们把你的魔杖和黑色林木魔杖丢在马尔福家了，赫敏。如果他们仔细检查，让他们重现最近施过的咒语，就会看到你的魔杖打断了我的，也会看到你试图修复它而没有成功。然后他们就会想到我从那时起就一直使用黑色林木魔杖了。 赫敏来到这里后，脸上恢复的一点血色又消失殆尽。罗恩责备地瞥了哈利一眼，说道： 现在别担心那个。 但是奥利凡德先生插话了： 黑魔头寻找老魔杖，不再仅仅是为了打败你，波特先生。他决心要拥有它，因为他相信老魔杖会让他变得无懈可击。 会吗？ 老魔杖的拥有者总是担心受到攻击， 奥利凡德说。 但是黑魔头拥有死亡棒，我必须承认，这个想法令人生畏。 哈利突然想起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就不能确定是不是喜欢奥利凡德。现在，即使在被伏地魔拷问和关押之后，老头对于黑巫师拥有老魔杖的这件事，似乎仍是既反感又着迷。 您真的认为这根魔杖是存在的吗，奥利凡德先生？ 赫敏问道。 哦，是的。 奥利凡德说。 是的，在历史上完全有迹可循。 当然，期间会有中断，很长时间的中断。他会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，暂时丢失或者隐藏起来，但总会重新出现。他有某些可识别的特征，研究过魔杖血的人会认得出来。有一些书面的记录，有的很隐晦，我和其他魔杖制作人专门研究过，那些记录有一定的真实性。 那么您不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传说，或是虚构的故事？ 赫敏带着希望问。 不， 奥利凡德说， 至于他是否需要靠谋杀来转手，我不知道。他的历史是血腥的，但那可能只是因为作为一件如此令人觊觎的器物，在巫师间引起了强烈的欲望。它无比强大，在不适当的人手中会很危险。而对于我们研究魔杖能力的人来说，它是一件有莫大诱惑力的器物。 奥利凡德先生， 哈利说， 您告诉了神秘人，老魔杖在格里戈维奇那里，是不是？ 奥利凡德的脸色变得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更加灰白，看起来像鬼一样。他惊得倒吸了一口气。 不过你是怎么？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。 哈利说，他的伤疤灼痛起来，他稍稍闭了一下眼睛。仅仅几秒钟，他看到了霍格莫德大马路的景象，仍然是黑夜，因为是在很远的北方。 您告诉神秘人，老魔杖在格里戈维奇那里，是吗？ 那是一个谣传。 奥利凡德轻声说， 一个谣传，许多年前，早在你出生以前，我相信是格里戈维奇自己说出去的。你可以相信，如果传说他在研究和复制老魔杖的特性，这对他的生意多么有利呀！ 是的，可以相信。 哈利说着站了起来。 奥利凡德先生，再问最后一件事，然后我们就让您休息了。关于死亡圣器，您知道些什么？ 关于什么？ 奥利凡德问道，看起来十分困惑。 死亡圣器？ 我恐怕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仍然和魔杖有关吗？ 哈利观察了一下那凹陷的面孔，相信奥利凡德没有假装，他不知道圣器的事。 谢谢您， 哈利说， 非常感谢您。我们这就离开，让您好好休息。 奥利凡德显得十分痛苦。 他折磨我， 他气喘吁吁地说。 钻心咒，你是不知道。 我知道， 哈利说， 我真的知道。请好好休息，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一切。 他领着罗恩和赫敏下了楼，瞥见比尔、芙蓉、卢娜和迪安坐在厨房的桌旁，面前放着茶杯。当哈利走过门口时，他们都抬起头，但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往花园里走。罗恩和赫敏跟在后面。 埋着多比的红色土丘就在前方，哈利朝他走去，额头的疼痛愈发剧烈，现在他需要用巨大的毅力来关闭闯入脑海的景象，但他知道只需再忍耐一小会儿，很快他就会放弃。他必须去验证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，他必须再坚持片刻，好向罗恩和赫敏解释。 格里戈维奇得到过老魔杖，在很久以前， 他说， 我看到神秘人在找他，可是找到之后却发现魔杖已经不在格里戈维奇那里，被格林德沃偷走了。至于格林德沃是怎么知道格里戈维奇有老魔杖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但如果格里戈维奇愚蠢地四处吹嘘，别人应该不难知道吧。 伏地魔在霍格沃茨的大门口，哈利能看见他站在那里，也能看见灯光在黎明前的空气中浮动，越来越近了。 格林德沃凭借老魔杖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，在他鼎盛的时候，邓布利多知道自己是唯一能够阻止他的人，就去和格林德沃决斗，并且战胜了他，拿走了老魔杖。 邓布利多拥有过老魔杖？ 罗恩问。 那么他现在呢？在霍格沃茨。 哈利说，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思维离开悬崖顶上的花园，离开他们俩。 那我们去吧， 罗恩急切地说。 哈利，去拿到老魔杖，赶在他之前。已经太迟了。 哈利说，忍不住抱紧了脑袋，试图帮他一起抵御。 他知道老魔杖在哪儿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 哈利， 罗恩生气地说， 你知道这个多久了？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浪费时间？为什么你要先跟拉环谈？不然我们已经去了，我们还可以去。 不， 哈利说，他跪倒在草地上。 赫敏是对的，邓布利多不希望我拥有他，他不希望我拿走他，他希望我去找魂器。 永不会输的魔杖，哈利， 罗恩抱怨道。 我不应该，我应该去找魂器。 此刻周围的一切又冷又暗，太阳还没有在地平线上显露，它在斯内普的旁边飘然而行，穿过操场向着湖边飘去。 稍后我在城堡里和你会合， 他用那高亢冷酷的声音说道。 现在你去吧。 斯内普鞠了个躬，沿小路返回，黑色的斗篷在身后飘扬。哈利慢慢走着，等待斯内普的身影消失。不能让斯内普看到他往哪里走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城堡的窗户里没有灯光，而且他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。他立刻施了一个幻身咒，就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了。他继续走着，环湖边而行，看着他心爱的城堡的轮廓，他的第一个王国，他与生俱来的权利。到了，就在湖边，倒映在黑色的湖水里。白色的大理石坟墓，熟悉的风景中一个多余的污点。他再次感到那种有节制的喜悦冲动，那种制造毁灭的振奋感觉。他举起了那根旧的紫杉木魔杖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壮举。多么合适呀！坟墓从头到脚被劈开，包裹在布中的躯体和生前一样瘦长。他再次举起了魔杖，包裹布散开了，脸是半透明的，苍白凹陷，然而保存得近乎完美。眼镜还架在弯鼻子上，真是滑稽可笑。邓布利多双手交握在胸前，魔杖就在那儿，抓在手里，同他一道被埋葬了。 这个老傻瓜以为大理石或死亡会保护这根魔杖吗？他以为黑魔头不敢侵犯他的坟墓吗？蜘蛛般的手猛地伸下去，从邓布利多手中抽出魔杖，一大串火花从杖尖蹦出，在前主人的尸体上方闪闪发光。老魔杖终于要为一位新主人效劳了。